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多云有雨，亦都会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咧就会渐转频密，而日间气温就会徘徊喺26度左右。展望听日咧，风势仍然系颇大，初时会有大雨同埋狂风，海面会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稍后雨势就会减弱，跟住几日部分时间就会见翻阳光。 美国白宫医生话，总统特朗普连续几日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当中呈阴性结果。医生话，特朗普的阴性状态不单止从单一检测结果反映，多项其他检测都表明特朗普体内并没有可检测到的病毒复制。医生又指出，特朗普不再对其他人具有传染性的结论是根据疾控中心的指引和数据得出。路透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正推进三项对台军售交易，并在近日向国会递交军售通知，等待国会批准。报道说，美国在下个月大选前的相关举动可能会触怒中国。路透社上个月曾经报道，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施压，美国当局打算向台湾出售多达7种主要武器系统，包括地雷、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敦促华盛顿停止对台军售和台湾的军事关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0点，升71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12，瑞士法郎8.521。澳元5.575，加元5.908，新西兰元5.147，欧元9.149，每百日元兑港元7.3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05美元，卖出1923.05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8点，热带风暴浪级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同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都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南岛、长洲泳滩同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67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78、80和7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港铁嘅巴士服务咧，而家系暂停噶。港铁方面咧就维持有限度服务嘅，咁啊班次方面咧会比较疏一啲啦。渡轮方面咧，大部分嘅渡轮都已经系停航啦。巴士线方面咧，新巴、城巴咁啊，除咗 S1、B5 系会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咧，其他嘅日间路线服务系暂停嘅。九巴、龙运巴士线所有日间嘅路线咧都系暂停。龙运巴士线 S1、S64、S64C、S64P、S64X 同埋 S65 号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愉景湾方面嘅巴士线咧 ，DB01R、DB03R、DB03P、DB02R 就维持有限度服务，而 DB08R 就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山顶缆车同埋电车服务已经系暂停。路面方面咧， 港珠澳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的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的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快中线的行车时速就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咁啊，啟德嗰邊咧，協調道因為有危險窗户啊，協調道介乎啟新道至到城啟道一段來往方向係封咗路嘅，本來經過嗰度嘅車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13日，浪卡集港，天文台了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 林郑月娥宣布押后宣读施政报告，争取11月底前公布。 今年七一或之后受聘公务员需宣誓或声明拥护基本法。 习近平将出席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13日的星期二是一个风暴的朝早，继续有千禧年代。不过今天特别一点，在千禧年代这里除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都会是联播我们这个节目的。还有就是港台电视31的观众都可以看到的。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我是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一些资料要讲一讲先的，包括就是靶场的消息。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有一些的交通的信息都要再讲一讲的，就话运输署在上午7:40已经宣布，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服务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好像港铁。荃灣線就維持10分鐘一班，觀塘線、港島線、南港島線都是10分鐘一班，將軍澳線、寶林站至北角站10分鐘一班，調景嶺站至康城站15分鐘一班，東涌線10分鐘一班，迪士尼線2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30分鐘一班，咁啊東鐵線紅磡站至到上水站10分鐘一班，紅磡站至到羅湖站10至20分鐘一班，上水站至到落馬洲站就是服務暫停嘅。另外屯馬線一期和西鐵線都是維持10分鐘一班的，輕鐵呢就是15至20分鐘一班，駛人士呢另外都要留意一下電台和電視廣播有關最新的交通訊息。還有一些巴士服務，好像九巴和龍運巴士所有日間路線是暫停服務的，龍運巴士 S1、S64、S64C、S64P 和 S64X、S65號是維持有限度的服務。有一些關於渡輪的服務就是包括就是港外線好像是中環去到長洲、中環去梅窩、中環去平洲等等，這些的服務都是暫停的。港內線來講好像北角去紅磡、去九龍城、尖沙咀來往中環、 灣仔來往尖沙咀咧呢一啲嘅服務都係暫停嘅。咁仲有一個嘅信息就係關於港珠澳大橋嘅運輸署咧，就喺上晝7:41咧係公布啊，由於強風。港珠澳大橋主橋已經實施了以下的特別交通和運輸安排，港珠澳大橋的主橋的快線以及中線的車速限制由每小時100公里下降至每小時80公里，以及是港珠澳大橋的主橋的慢線車速限制是由每小時80公里下降至每小時是60公里。咁仲有咧，愉景灣嘅交通服務就係 DB01R 至東涌巴士服務，7:03開始係維持有限度服務啦。另外 DB03R 至到欣澳巴士服務，7:30鐘開始維持有限度服務。DB08R 至中環巴士服務咧係暫停嘅。咁我哋咧繼續咧，今日咧都會有一個嘅千禧年代嘅節目喺度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轉頭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講下唔同嘅題目。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附近，并且逐渐增强。在浪卡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東南方與浪卡有關的強雨帶亦都會逐漸移向廣東東部沿岸，為該區帶來狂風驟雨。預料8號烈風信號或暴風信號會在今日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海浪會有湧浪及非常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個鐘頭，橫瀾島、長洲泳灘及大老山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3、67及5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78、80、72公里。有關最新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風暴消息。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港台節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是究竟可以在哪裡看得到？ 電視看到， 電腦看到， 平板電腦看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看到。 電視節目電視看到就緊的啦，網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網站一樣都看到。 下載港台應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溫亦得， share 了 港台節目無處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施政報告原本就係喺聽日公布啦。咁見到尋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宣布話押後，話要去到11月底之前咧，預計啊係會發表嘅。咁就話呢個改動咧係因為下個月下旬咧會到北京會見部委，爭取中央係支持香港發展嘅政策。咁就話呢啲政策涉及譬如大灣區啦、金融啊、創科、航空等等。你又點睇咧？會唔會贊成今次施政報告？然後咧，雖然就已經係定咗係咁啦。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你哋嘅睇法嘅。電話旁邊都請嚟一位嘉賓，有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早晨。 早晨，施樂文。 早晨，容海恩，點睇啊？而家話預去到11月底之前發表，點睇政府呢個做法呢？ 我聽完消息嗰陣時，我自己覺得突然嘅，即係我覺得全香港人都覺得突然啊！兩日前，因為我哋本來諗住禮拜三係宣讀施政報告啦，咁禮拜四就可以有個答問大會咁樣啦。咁任何嘢都安排好曬嘅時候，即係我哋自己都諗緊啊！禮拜三應該譬如去同記者講嗰陣時應該點樣回應啊？禮拜四問咩問題啊？咁樣其實都準備緊嘅。咁突然我就會覺得突然咯，即係突然間你話要 改期咁樣，我改期咁樣，但我覺得理由尚算充分嘅，雖然突然，即係一定會俾外界好多揣測同埋有遐想啊。我覺得如果你話去要同北京再去傾，係咪會有一啲新嘅措施、新嘅惠民措施，包括喺大灣區嘅金融啊、科技等等啦。咁我會覺得令人有遐想嘅，覺得啊，如果你係推遲嚟宣讀施政報告嘅時候，你一定會係加多啲、加啲好大嘅政策入嚟咯。即係我會係咁諗咯，因為一開始，譬如特首見我哋問我哋有咩意見嗰時，其實我哋提出咗唔少對今年施政報告嘅意見，但係我諗即係俾我嘅感覺係，大家都唔好有咁多嘅希望啦，因為啲錢又唔多，派錢嘅機會又唔大咁樣，都可能響翻啲基本嘅響地鐵價格咁樣呢方面，我哋即係提出咗唔少意見啦。但係而家可能希望，即係俾到個希望我哋咯，我覺得就如果你話延期嘅話，但係你話對我哋影響大唔大？我覺得實際上又唔大，即係唔會好似一啲反對派、民主派咁樣話完全將佢哋嘅諗法成為炮影啊咁樣。我心諗你都未講個施政報告，又唔知個內容，咁樣好難去評論嚟緊份施政報告會點嘅。但係我覺得而家係俾到多咗希望我咯。 剛才說即可能都引起一些遐想，你自己接觸覺得即個社會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有多大程度的接受呢，接不接受到呢，還有會不會因為一些壓後所以一個經濟民生措施都遲了出的嗎？會 我覺得佢而家講話褪遲咧，都係褪遲到下個月啦。咁我覺得係可以理解一個月時間。咁任何措施都唔會喺施政報告度即刻推出嚟嘅，即係除非你話係保就業啊呢啲抗疫基金啊咁嗰類型嘅政策就可以即時咯。咁我相信如果特首係有其他即時嘅措施，佢都唔會等下個月或者即刻推出嘅。如果佢有任何政策係已經係 ready，已經是準備好的話，我覺得他應該是隨時都要推出台去幫助市民幫助提振香港經濟啊咁樣。咁而家其實我哋講就講咗失業人士其實咁耐都失業啦，係咪？咁有一啲生意啊，有啲中小企啊，咁都係艱難嘅。咁我覺得有時候唔需要等到去下個月嘅，真係如果佢有一啲已經做好咗嘅政策可以推出俾市民嘅，我覺得應該要把握時間咯。 暫時見到都話即係現屆政府都話有啲民生措施都係成熟一項推一項啦。咁但係暫時見到尋日咧，特首就話有一啲譬如講緊增加法定假期啊，勞顧會而家都係傾緊嗰個勞工假同埋銀行假睇齊嗰樣嘢，就話一兩個禮拜可能會啟動。呢一類民生措施算唔算係最急嗰啲？係咪真係最幫到即係要回復經濟嗰啲措施咧？呢啲算係。 我諗呢啲傾咗好多年啦，傾咗幾十年噶啦，即係話究竟勞工假係咪應該同即係銀行假或者大家嘅假期係咪應該睇齊咧？我諗勞工界同埋商界都傾咗好多年。咁你話係咪緊急嘅？我諗呢啲大家都期望係有啦，即係大家都想係放多啲假咁。但係呢一個未必係回復經濟嘅即時嘅措施咯。即係我都覺得而家係應該係要點樣救企業，令到佢哋可以保到我哋小市民嘅飯碗，這個先係最緊要啦。因為嚟緊呢一年大家都知道經濟幾差，而家我哋嘅儲備又唔夠，咁派錢又話冇啦。咁如果我哋我自己諗啦，靠我哋香港自己香港係咪真係做到救翻我哋嘅經濟咧？所以我覺得特首今次佢我諗係深思熟慮嘅，即係佢係雖然個決定係嚟得倉促突然啦，但我覺得佢係諗得清楚，佢係有同北京中央嗰邊傾好點樣可以令到我估計就係呢啲，我即係大灣區點樣可以幫到我哋成個香港嘅經濟咯，即係我哋自己可能自己單靠自己嘅力量未必足夠咯。 但你覺得用一個話同北京傾好咗，有更加多嘅對香港啦啲惠民嘅措施，振興經濟方面，是不是一個押後施政報告一個咁合理的原因呢？即係照你其實可以讀完施政報告，如果之後同中央啦、中央政府傾有一啲措施出嚟，可以到時先再公布，係咪咧？ 咁如果我會咁諗啦，即係到時先再公布，又好似變咗一個施政報告 2.0 咁樣，你又人哋又會話佢，唉，你又冇深思熟慮過你份施政報告啊！突然間講呢樣又講嗰樣咁樣，有啲又喺度作出無限揣測咯。咁我覺得如果佢想今次係喺份施政報告呢一、這個係我哋嚟緊呢一年嘅大方向、政府嘅大方向、政策嘅大方向嘅時候，我會覺得係一份完整嘅施政報告會俾到我哋更大嘅信心，唔係話。傾到一樣啊，擺一樣；傾到一樣，擺一樣。我覺得政策即係一啲惠民嘅措施，你可以一樣加一樣，但係成個香港嘅方針、施政方針，我覺得應該係一份完整嘅文件咯。即係我都理解而家延期一個月去宣讀係大家會有諗法，但係我會覺得我會接受同埋我會期待，我會等下究竟下一個月佢會講啲咩好嘅政策俾我哋香港振興經濟啦。 咁你即係都預期11月底之前啦，如果出到個施政報告都會係比而家呢份好好多喎，係咪？ 而家我未睇過而家呢份啦，我希望係有一啲新嘅政策。如果你話大灣區點樣支持我哋創科啊，提起翻我哋哦，香港有創科人才，點樣可以吸納？唔係話吸咗入內地唔嚟香港噶嘛？其實係大家協作嚟嘅。我覺得係可以大家做一個互補咯，即係香港始終係國際嘅一個窗口咯。咁我覺得香港有一個特色，有個角色喺度嘅，即係同其他大灣區嘅城市唔同。咁所以我希望成個大灣區點樣可以融合？大家可以作出一個角色嘅互補嚟突顯咗香港嘅特色咯。 其實今次咧，即係臨時押後啦，喺施政報告原本宣讀嘅日期之前兩日先至話係延後啦。會唔會都睇得出其實特區政府同埋中央嗰個溝通方面係點樣咧？你自己睇到？ 嗱，始終大灣區唔係淨係單單我哋香港一個小城市啦，有咁多個大城市喺度。咁我覺得如果係大家做一個協作，大家有個協同效應嘅時候，係要時間去傾嘅，即係唔係話淨係我哋要就住香港施政報告啦咁樣。我覺得呢，我哋反而係睇得太重，我哋係咪硬死一定係我？今個禮拜三一定要讀㗎啦，咁樣我覺得又唔係。不過當然呢一個係市民期望，因為 schedule 時間表上面寫咗係今個禮拜三㗎嘛。 Okay.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有市民期望嘅時候，如果佢真係俾到一個好嘅理由，而家俾到理由啦，咁我就要等待佢十一月嗰尾嗰陣時講個施政報告係唔係真係再符合到我哋而家提高咗嘅期望咯？ 唔該曬容海欣，容海欣咧就係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咗佢對呢個延後施政報告嘅一啲睇法啦。再請多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有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早晨。 早晨啊，乐文。 早晨，胡志伟。咁啊，头先都问咗容海欣啦，都想睇下你点睇啦。就寻日就有一个最新消息，就公布施政报告就会押后嘅，原本系听日公布啦。点睇啊？呢个 我自己觉得系好唔寻常嘅事情啦，因为施政报告本身咧，其实即系特首都讲自己都用咗好多心机啊，有好多嘅系想法咧，希望喺施政报告里边咧系展出。尽管大家对佢个期望有好多人有唔同啦，咁当然我哋一路就覺得就話特首究竟點樣樣做，佢會回應成個社會撕裂啊，面對呢個疫情之下經濟下行嘅處境，點樣能夠直接幫到香港市民？但係即係我諗似乎個方向上面咧，特首睇施政報告嘅問題咧，同我哋香港市民睇緊我哋自身所面對嘅係即係眼前已經係碰見嘅一啲好大嘅係生活啊，同埋經濟下壓力，疫情之下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嘅壓力咧，佢似乎就唔係擺第一位咯。 佢就話即係今次點解會褪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話係更宏觀咁樣睇一啲嘅惠港措施，咁啊會同一啲部委要協調嘅，包括一啲經濟措施啦。咁樣就即係呢一個係咪一個原因咧？你覺得都？点睇啊？呢个即系如果真系 想象唔到呢一个所谓嘅宏观措施系点样理解咧？第一，如果香港疫情系唔改善，唔有个系根本嘅系改变嘅话咧，所谓嗰啲惠港政策，我谂佢讲紧嘅都系讲紧点样样系改，即系所谓嘅系放宽两地人流嘅交往啦。咁其实呢一个咧，正好就系其他嘅国家经验就见到就话，当你自己都未搞好嘅时间，然后勉强要系恢复经济嘅话咧，其实帶嚟嘅傷害咧，可能係更大嘅事情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個，如果你講緊嘅係一啲好重大嘅政策方向上面嘅改變，會引進更多嘅係內地嘅政策嚟到香港嘅話，呢一個係唔係香港人期望 在兩制之下高度自治之下的香港呢是應該走的方向呢。第三個就是過往都有的，你在施政報告裏面是宣布了一些是工作的方向，然後繼續跟這個內地的部委去傾，其實這些都是經常出現的情況來的。咁所以施政報告本身其實好多時都係方向性嘅係睇法啦。咁但係特首今次就係佢自己深思熟慮咗嘅事情，喺一兩日之間好倉促就決定。好啦，我都係決定暫停咗嘅，係即係公布施政報告嘅內容，然後就要同呢個係內地政府作進一步嘅溝通。咁我諗你得兩個解讀嘅啫，一個解讀就係話佢突然間就俾人哋將施政報告打回頭，需要再經過再寫過。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佢所想嘅，佢以為自己深思熟慮嘅內容咧，其實已經係處處碰壁嘅事情。咁呢個都係代表咗佢自己嘅一個工作嘅方向上邊咧。失去了光 圈的 一些表現。 胡志偉想三秒想問一下，如果他說因為施政報告是比較長遠，在疫情之後都要預備過，這個是不是一個原因想定疫情之後的經濟呢？ 疫情之後這個就是施政報告本身應該 要帶出來的解決的方向，而這個方向應該是明天要講的，而不是等等個幾月之後要再等其他的資訊或者其他的國際事件的變化才再講。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想法咯。因為如果我們按照國際的即係國際期，我哋講住其他嘅事情嘅發展先決定我哋嘅施政方向嘅話，呢、這個施政報告究竟係面向港人，還是係面向其他嘅即係國家發展？ 胡志偉，同你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咧，答半之後想繼續嘅，同你傾嘅。上晝8:30，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八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吹東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450公里，即是北緯18.4度、東經112.9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並且逐漸增強。在浪卡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之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与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也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泳滩及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3、67及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8、80及72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1，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八号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天文台表示，在热带风暴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浪卡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在杏花村朝早未有落雨，海边较为大风，偶然有浪打上岸边。杏花村近海边位置加起挡水板，有不少的居民到海边观赏拍照，部分居民亦都如常晨运跑步。有小学生表示，首次落楼感受打风，觉得几舒服，唔似已经发出八号信号，形容同平时冇分别，认为可以如常翻学，现时要留喺屋企感到好闷。有居民话，自己住喺近车站嘅一边，完全感受唔到风力，因此到海旁感受。神运客刘先生表示，今日风较大，但未有落雨，为安全起见，唔会喺邻近海边嘅地方跑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稳定香港局面，然后要透过公众教育、学校教育，让年轻一代更掌握一国两制，知道怎样是对自身发展最有利。林郑月娥接受深圳卫视和旗下团队的《直新闻》驻港记者专访，他说香港近年出现了一股风气，就是过分强调本土文化，而且有一些排斥内地和排斥内地人。但他觉得都是少部分人，不过这些少部分人士的行为往往透过社交媒体或报道被扩大，令内地人有些不舒服，但相信情况慢慢可以扭转。林郑月娥说政府从来没有放弃，不会因为见到有一小撮人有排斥内地的心态而减少为年轻人提供到内地实习、交流、工作甚至创业的机会。又说久而久之，当那些年轻人见到对于自身事业发展的契机，就能够减少抗拒感。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国会下议院交代最新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措施。约翰逊说将会在英格兰地区引入一个分为三个级别的警戒系统，分别是中、高和非常高。近期疫情专差的利物浦将处于非常高的级别，但他强调不想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锁措施，新系统将于当地星期三生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4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加元1.314，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96美元，卖出1919.7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午8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同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同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都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长洲泳滩同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73、67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78、80同7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先啦。港铁嘅巴士服务系暂停嘅。铁路方面咧，班次就有所调整。渡轮方面啊，咁啊，主要嘅渡轮线咧都系暂停嘅。巴士嘅情况，咁啊，而家新巴、城巴 S1 啦，同埋 B5 就提供有限度服务。咁其他嘅日间嘅巴士路线咧系暂停噶。九巴、龙运巴所有日间巴士线嘅服务都系暂停，山顶缆车、电车、昂坪360嘅服务都系暂停。路面方面咧，港珠澳大桥咧有强风措施嘅，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每小时降至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快线、中线嘅车速限制每小时就降至80公里，慢线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水渠道和通菜街交界那里，因为有些紧急维修，通菜街水渠道交界那里部分行车线就封了路。启德的协调道，因为受到危险窗户影响，协调道介乎启新道至到城启道一段来往方向现在都是需要临时封闭的，所有车辆经过都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2020年10月13日，浪卡集港，天文台了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 林郑月娥宣布押后宣读施政报告，争取十一月底前公布。 今年七一或之后受聘公务员需宣誓或声明拥护基本法。 习近平将出席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今日千禧年代就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今日都特别啲啊，除咗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都系同时联播呢一个嘅节目噶。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咧，寻日咧特区政府就宣布咧会押后呢个施政报告嘅原定喺听日公布嘅日期。头先又同紧胡志伟倾噶，继续叫翻佢出嚟倾先。有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早晨。系头先咧就都讲咗少少啦，另外都想问一下啦，今次押后啦，对于你哋嚟讲，系咪都担心一啲民生嘅措施嘅推出会受到影响咧？系咪咁样啊？都 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担心嘅，因为你眼前嗰、那个即系肺炎疫症嗰个嘅系蔓延嘅情况，甚至有人讲就第四波都嚟紧啦，咁亦都讲紧就系话经济下行嘅系压力咧，令到好多。打工仔咧都面對打即係失業、減薪、裁員、冇薪假等等嘅事情，咁其實呢啲都係要即係我哋鬧到牙血都出埋。咁但係喺施政報告上面，究竟政府係點樣睇呢啲事情？係有啲咩嘅方向係要幫到香港人係渡過呢一個難關咧？咁本嚟就寄望，唔好話寄望啦，本嚟就係對明天咧係有呢一個施政方向上邊嘅係期許咧，希望就見到。看看怎樣，然後大家再想想怎樣自處啦。但是現在又一拖就褪到下去，即是一個月之後，即是11月底之前。咁中間的變化呢，一就是話關於現有眼前我們市民大眾所面對水深火熱的問題，有些什麼解決的路徑呢？似乎就沒有答案的。可能繼續由羅志剛去講，就說這樣不那樣不那種啦。咁第二個就是你會見到個方向上面呢，似乎就政府就諗住都是要大力推動中港融合啊，同呢一個嘅係大灣區裏面嘅協作啊，呢啲嘅事情作為佢嚟緊嘅個係經濟方向嘅一個主軸。呢、這個做法咧，其實似乎又好似無視咗而家整體嚟講，香港第一本身應該有嗰個嘅係地位咧，係因為嗰個政府嘅管治嘅問題咧係受到挑戰。第二，客觀上全世界都有一個新嘅係即係經濟嘅方向嘅改變。咁呢邊嘅方向改變，究竟香港仍然選擇翻喺過往嘅係中港融合嘅呢條套路，係唔係能夠善用到我哋僅餘嘅國際，即係國際城市嘅係嗰個嘅效用咧？我係好大疑問嘅。 見到昨日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面都有講到就話，現時有機會爭取中央政策支持，是不是一定要固執原定當日的施政報告，原定在當日宣讀施政報告呢，去令市民失望呢，有個這樣的講法的。你怎睇？即係會不會其實佢都你都預期佢在施政報告如果是押後了之後，是可以得到更加多同中央合作的一些政策啦？剛才你講到個方向可能向內地啦，是不是都不是咁睇好定係點樣咧？你係？ 其實我哋係冇可能知悉啦，不過香港人對呢個係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嗰個嘅係即係信任度咧係每況愈下嘅時間。如果呢個將我哋嘅係未來嘅施政咧係壓住喺呢個中港嘅方向上，我諗喺方向上面大家已經有個好大嘅爭議噶啦。咁第二個就係你過往就算特區政府自己本身係想推動一啲嘅係中港同中央即係同所謂中港聯合嘅方向都好，其實都唔會話。必然地係要透過矮化基本我哋施政報告管理嘅宣讀時限咧，係去處理呢一件事嘅。佢一樣可以照宣讀佢自己本身針對香港嘅一個施政嘅方向，處理眼前嘅疫情嘅問題，處理眼前嘅係呢一個經濟下行嘅問題。長遠嘅規劃往往都唔係一天半天就可以做得到嘅事情。我係唔相信就係話你經過呢個幾月之後咧，就可以係有個短期就可以拍板嘅事情，而香港係會直接咧。是可以是從中得益的，因為香港現在的疫情已經是面對的可能第四波的問題，這第四波的問題很顯然是會障礙了你所有的是即是就算你有的時候那個的是中港融合的是過程，所以我覺得林鄭這個做法其實本質上只是反映了她今時今日在香港的施政，她是事事都是要首先就眼望上是這個即係北京政府，佢睇下 點 樣點樣睇佢嗰個施政個方向，佢先作出最後嘅決定。 好，唔該曬胡志偉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咧係先喺年代繼續傾啊！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上午8: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向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与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会逐渐移向广东东岸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泳滩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3、67及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8、80及72公里。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将有环山应该加上，如果有环山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和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摘眼仔估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一千禧年代。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留意一下现在有这个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生效的，讲一下一些交通消息大家都要留意了。运输署在上午8点15分就是宣布，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港铁的服务好像是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都是维持10分钟一班，东涌线10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好像是宝林来往北角站啦，10分钟一班；调景岭站来往康城站15分钟一班；的士尼线就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30分钟一班；屯马线一期、西铁线都是10分钟一班；轻铁线咧就系15至20分钟一班。咁啊，港铁巴士服务暂停啦。咁啊，东铁线嚟讲咧就系红磡站去到上水站咧就10分钟一班；红磡至到罗湖站咧就系10至20分钟一班。咁啊，上水站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系服务暂停嘅。另外有啲巴士嘅服务都提提大家嘅，要有新大屿山巴士第37M、38、B2、B2P 同埋 B 六号线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日间路线咧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咁另外有关昂坪360嘅最新消息咧，就系话佢哋宣布咗啦，由于受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影响，今朝早嘅缆车服务咧系仍然需要暂停嘅。咁啊，昂坪360将会喺天气好转之后咧，尽快恢复缆车嘅服务。咁另外仲有一啲嘅渡轮服务，咁包括咧就系港外线，好似系中环来往长洲啦，中环来往回窝，中环来往平洲，中环去榕树湾，中环去索罟湾等等咧，都系服务暂停嘅。咁啊，另外港内线方面咧，好似西湾河去到三家村啦，西湾河来往观塘啦，北角去红磡去九龙城啦，北角去观塘，中环来往红磡，中环来往尖沙咀，湾仔来往尖沙咀等等嘅呢一啲嘅渡轮服务咧，都系受到天气影响咧而系暂停服务嘅。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頭先咧就講到押後施政報告啦。另外都想講一個題目嘅，就係公務員就尋日咧就公務員事務局啊，尋日就向政府各部門咧發出咗通告，就話咧今年7月1日咧或者之前咧係獲聘或者之後咧獲聘嘅公務員咧，需要宣誓或者作出聲明咧係擁護基本法嘅，效忠特區啦，同埋咧係向香港政府啦、特區政府咧係負責嘅。咁過往咧，如果講到一啲即係公職人員宣誓咧，大家都會諗起咧，或者見到咧，就係譬如行政長官啦、啲主要官員啦、行會成員啦、立法會議員等等嘅。咁啊，喺公務員嘅話咧，係可以話係一個係新嘅措施嚟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見到咧就話新入職嘅公務員咧，喺聘任嘅時候咧就要簽聲明。如果是直接受聘做一些高級職位來講就是要宣誓的。如果公務員在在職期間是涉嫌或者被裁定是違反聲明或者誓言的話，都會是他們的個案都會是按公務員的規則去處理的。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有華員會會長李葵賢，早晨。 早晨， 肖 主持。 早晨，李葵賢。咁啊，頭先就講咗好詳細啦，就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尋日有個通告，咁就話7月1日起聘任嘅公務員都要即係簽聲明啦，或者係宣誓啊。咁你點睇啊？而家即係作為公會嚟講？ 華員會就覺得公務員事務局咧出依個通告咧係有啲急同埋倉促，因為其實依個通告嘅預覽本咧係喺10月5日先發出俾評議會嘅職方。咁啊，但係只係俾3天啫。咁啊，10月8日咧就要交翻個意見啦。咁啊，華員會喺10月8日咧就將嘅意見咧就即係遞交翻俾公務員事務局啦。但係估唔到咧，隔3日。12日即係琴日咧，就正式咧出呢個通告。咁啊，令到我哋咧就覺得，即係究竟局方有冇真係認真考慮我哋嘅意見噶？因為意見都係一件即係重要嘅事啊嘛。嚇，實際嚟講咧，就我哋都聽到有即係公務員係有啲疑問啊，或者有擔心嘅。咁呢個不足為奇啊，因為過去咧就對於擁護基本法啊、效忠香港特區啊、公務員政治中立呢啲咧，講得係少之又少嘅。咁啊。所以華員會在9月28日咧，就將我哋嘅意見書咧係交咗俾公務員事務局。第一項咧，我哋就要求 即係局方咧係要全面解釋，即係宣誓或者係簽署聲明嘅因由啦、法理依據啦，同埋相關嘅條文，咁咧就令到公務員咧係能夠充分了解嘅。 嗯，而家有冇回應到你哋嗰日你哋交呢啲意見書嘅疑問嘅？ 就。暫時我哋收到咧，只係佢哋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咧就話備悉我哋喺十月八號交嗰啲即係提出有啲疑問嗰個意見嚇。咁、但係我哋覺得呢件係一件即係即係重要㗎啦，都係即係關乎一個即係憲制嘅責任，當然係要比較即係即係要清晰啊，同埋亦都即係。即係不容有失啦，咁、所以就應該係喺呢方面咧，係即係做得係即係好啲，令到成件事可以有一個暢順嘅開始。咁、所以就我哋都即係強調咧，係即係局方要解釋清楚，亦都咧即係將來咧係要提供即係多渠道嘅培訓，就令個公務員咧係即係都明白。咁啊，透過明白嘅之後咧。咁我諗大多數公務員呢佢哋都係即係唔係話要去即係有意去違反基本法或者公務員守則嘅。呢、這個屬於係即係可能係好少數。咁啊大多數可能都係有啲牢騷啊，對特區政府有啲即係有啲不滿啊咁。咁當提供咗培訓之後呢就公務員呢即係大多數或者都懂得分清個界線，咁嘅時候咧，就應該係比較上係大家都即係清晰，同埋咧係容易遵守啦。 你而家見到最大疑問係啲咩咧？出咗嗰、那個即係最新嘅通告之後，係咪有一啲譬如講到一啲非公務員職位係咪要簽署啊？嗰啲解決咗未？呢啲係咪你哋之前有一啲疑問嚟㗎都？ 係啊，嗱，我哋即係喺我哋十月八號咧，俾公務員事務局咧，我哋就提出咗一啲疑問，希望去澄清同埋考慮嘅，包括就係、是。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啦，我哋英文簡稱叫 PRSC 嘅，或者係非公務員合約，即係 NCSC 嘅僱員，究竟係咪包括喺今次宣誓或者簽署聲明之內咧？咁我哋亦都提到咧、就是，就係即係喺嗰個當時我哋睇個預覽本，即係而家個通告啦。咁佢裡面咧，即係個寫法咧，就係、是、同以往交俾立法會嘅文件係唔同嘅。以往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咧，就係、是、寫《港區國安法》，但係今次喺個通告裏面睇到咧，就寫《香港國安法》。咁究竟一兩者係咪有冇唔同嘅地方咧？咁、我哋亦都即係有提有即係有問啦嚇，譬如好似宣誓同簽署聲明呢兩樣嚟講，係咪個效力係相同咧？咁樣啊等等呢啲，咁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啲對一啲即係字眼或者表述咧，就提出咗我哋意見啦。咁啊，佢個回覆只係話備悉我哋嘅意見啫，咁就冇即係直接係即係回覆究竟佢哋係。點樣睇，或者有冇亦都冇同我哋詳細解釋。 我見入邊咧就通告就提到話，如果在職期間一啲即係公務員咧係涉嫌或者係裁定違反聲明或者誓言嘅話咧，都要按公務員規則或者規例去處理嘅。呢、這個又清唔清晰咧？或者有冇講到話，如果佢哋係拒絕簽、拒絕交嘅話，又會有啲咩後果咧？有冇同局方有啲咩傾到出嚟嘅呢個之前？ 我哋之前喺呢方面咧，即係九月廿八號咧，就華員會都有詳細提出呢方面嘅意見嘅。特別咧，因為我哋都做過一個問卷調查，絕大部分人咧都要求希望咧係制定一個咧係即係清晰同埋透明度高嘅懲處機制。就俾大家公務員咧係即係有所依循，咁啊即係香港都係一個法治之地啦，咁啊一切咧都係即係。講求證據嘅，咁所以如果係即係啲公務員喺有關呢、這個即係所謂有關呢個係對嗰個擁護基本法同埋咧係效忠香港特區呢方面咧，如果係違反紀律嘅話咧，就有公務員嘅紀律秘書處嗰、那個即係處理啦，亦都即係備有上訴機制嘅。咁如果係涉嫌一啲刑事罪行嘅話咧，咁呢個即係好似以往一樣啊，都係即係。必須是由警方是去檢控和是由法庭去即係裁決啦咁。咁所以但係即係雖然係咁咧，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咧，公務員事務局有責任咧係定一個咧係即係清晰嘅機制，就俾廣大公務員咧都要知悉。咁其實我諗社會人士咧都希望係知悉到，佢哋亦都從中咧能夠可以係辨識到究竟即係公務員佢如果係真係 犯咗呢方面嘅法啦，或者係違咗規啦，或者係違反咗嗰個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啦，咁係有啲乜嘢即係具體嘅步驟或者具體嘅懲處咧？咁樣。 頭先李葵已經講到過往就話，如果係犯咗啲刑事法，就可能交俾警方或者執法機構處理啦。咁但係而家如果簽咗嗰、那個宣誓或者簽咗聲明嘅話，而違反咗呢、這個又算唔算係刑事咧？或者呢個又算唔算需要局方交俾一啲執法機關去處理嘅情況？ 其實呢個做法咧一向都係咁嘅，譬如好似即係有時有啲個別公務員係即係涉嫌犯咗法嘅時候咧，咁都唔係就唔單止淨係即係內部嗰、那個紀律秘書處去處理啦。 但違反聲明咧，違反聲明係點？ 咁你違反聲明，咁即係香港即係都係法治之地啊嘛，一定有證據啊嘛。咁你違反嘅聲明，你實際係即係話有做嗰啲咩行為出嚟，係涉嫌違反咗聲明裡面嗰啲法例咧？譬如話係即係基本法啦、港區國安法啦，或者公務員守則裡面嘅嘢，咁啊公務員守則裡面係包括咗有好多唔同嘅嘢咁啊，譬如即係廉政啊、貪污嗰啲都係喺公務員守則裡面噶，或者一啲記錄啦咁，咁所以即係變咗咧，依個係必須係要睇下嗰個個別公務員佢嗰個具體嘅行為同埋言論有冇涉及到違法啦。 仲有30秒到，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過往都有啲新。头嘅争论啦，即系工会如果签咗呢个声明，怕唔怕第日即系拗人工嗰阵会即系有啲限制咁？ 呢个绝对冇问题，因为即系我哋有关系即系劳工雇员嘅权益嘅话咧，我哋系根据劳工法例，亦都根据即系工会条例咧，我哋系赋予我哋有呢个咁嘅权利。咁啊，过去系咁，今天系咁，我相信咧系将来咧呢、這个我哋个权利咧，亦、 okay. 都系冇损嘅。 OK。唔该晒李葵燕，李葵燕咧就系华联会嘅会长啊。唞一阵，转头翻嚟。 初时会有大雨同埋狂风，海面会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稍后雨势会减弱，跟住几日部分时间就会见翻阳光。 银行工会宣布所有银行暂停营业，如果八号信号或极端情况喺中午12点正或之前取消，银行喺情况许可之下，将于2小时内恢复营业。如果八号信号或极端情况在中午12点之后取消，银行全日停止营业。而金银业贸易场公布，港金公开喊价市场上昼停市，如果八号信号在正午12点时仍然生效，港金公开喊价市场全日停市。至于贸易场的伦敦金电子交易平台维持正常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2点，跌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31美元，卖出1,918.3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9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即系北纬18.4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亦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和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长洲泳滩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69、60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77、77和7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是东北风，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原定明日宣读本年度的施政报告，但是昨日突然破天荒宣布押后公布，因为要本月底和中央部委商讨，以争取更多中央惠港措施之后才公布，估计最快要11月底。政圈猜测他押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在明日和多名官员去到深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及合照。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林郑月娥的做法是打破传统，进一步矮化自己的身份地位。建制派就表示尊重和理解特首的决定。成报报道。 信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有传特首林郑月娥会趁此行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根据收到的通知行程，只有在星期三出席庆祝大会，没有其他安排。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以往特首在外地和国家领导人会面，多数都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国际场合，不过今次活动由深圳市做主人家，加上特首这个月稍后时间就会启程前往北京，所以无需急于在深圳此行争取和国家领导人会面。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18岁职业训练局的女生失去味觉，求诊才证实确诊新型肺炎，成为第一宗酒店开派对染疫的个案。本港昨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里面包括一名18岁屯门职训局青年学院的女学生，她和多名朋友上个月底到尖沙咀港威酒店的房间举行派对时，原来有两个人是属于尖沙咀 China Secret 酒吧群组的确诊者。他其后再到过粉岭和兴体育馆打羽毛球，初步预计有7-10人需要接受检疫。而新增的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巴基斯坦籍的女子，在今年7月抵港之后通过两次的病毒测试，近日因为腰痛入院，经入院筛查之后确诊。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潘晓颖的陈同佳，自从这个月2号发放23秒录音，声称会委托台湾律师处理事件，最快这个月内到台湾投案之后，事件拖拉10日。陈同佳的台湾代表律师昨天说，已经与台湾司法警察机关接洽，以及向士林地方检察署陈报办理案件，但未有透露详情。士林地检署证实接获陈同佳的代表律师事务所的陈报状，一直协助陈同佳的管浩明牧师声言，陈同佳等紧手续安排，暂时未知去台湾的时间。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政府各个部门发出通告，公告所有在今年7月1号或之后获聘的公务员需要宣誓或者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大部分新入职公务员在接受聘任的时候只需要签署声明，直接受聘担任高级职位的就需要作出宣誓。如果公务员在在职期间涉嫌或者被裁定违反声明或者誓言，有关个案就会按照公务员规例和规则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选举应不应该允许在内地的香港人投票，设关外队等安排备受争议。选管会昨日就立法会选举发表报告书，当中指境外投票涉及重大的选举政策考虑，呼吁当局审慎研究如何在境外执行法律，处理违规事情。又强调，如果要实行境外投票，必须确保有合适监察机制。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话，特首林郑月娥突然宣布押后宣读施政报告，事出突然，让社会感觉奇怪。而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百姓始终都是关注政府有什么政策惠民，政策方向会是怎样。林郑月娥以需要和中央磋商为理由，押后至到11月底才宣读施政报告。社论说，连政策也都要等待中央才能够落实，观感奇差。这个是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就指，施政报告临时押后前所未有，不过在疫下香港民生经济困顿，观乎目前外围形势，要逆境前行，没办法不向北望。港府就金融互联互通、港深创科合作、疫下巩固本港航运业等向中央提出多项建议，期望今次转接带来的是有助香港走出疫下困境强而有力的新措施。明报社评。 而《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出席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庆典，发表重要演讲。而中央星期日就公布了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实施方案，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引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月底到北京出席部委协调会议。社论话，呢三件事亦都显示中央确定咗深圳喺大湾区发展嘅带头角色。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中央再赋予深化改革重任，应对美国围堵，经济有望再上新台阶，为香港带嚟新机遇同埋新挑战。社评话，本港需要一方面助攻，同时要继续维持高度国际化，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将国际金融中心做大做强，才能够彰显自身同对内地的价值。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一节短的交通。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就港铁方面咧，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的，港铁有提供服务，不过班次是有所调整。巴士线方面咧，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是维持正常服务，九巴、龙运巴所有日间巴士线是暂停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啊！咁啊，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倾咗两个题目嘅，咁包括咧系施政报告咧，原本都听日公布啦，咁但系寻日就有一个嘅最新消息咧，就话系会宣布押后，就话预咧。要去到11月底之前咧，先至會係發表咁，就話原因之一咧，就係話咧係呢個改動，就係因為喺要去北京啦，特首要去北京咧，係會見部委，爭取中央支持香港發展嘅一啲嘅政策嘅。咁另外咧，頭先亦都講到咧，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咧有一個嘅通告，咁就話咧今年咧7月1日或者之後咧獲聘嘅公務員咧都要需要係宣誓或者作出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嘅。你又點睇咧？對於呢兩個題目，歡迎打嚟1872311 嘅。外面嘅天氣情況咧係26度，相對濕度74%。咁仲有咧要特別留意啦，就係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咧係生效緊㗎，咁大家留意住啦，即係唔好再出街啦，因為都比較危險一啲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咧係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嘅。 上午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时，热带风暴朗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与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长洲泳滩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60及56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77及75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栅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和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知不知道怎样选正版货？很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可以了。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哪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回到千禧年代，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今天是千禧年代，这里跟大家讲一讲，交代一个交通消息，在愉景湾的交通服务来的，关于就是第DB01R、DB03R、DB03P 和 DB03R 的路线呢，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的。听下大家的意见先。电话旁边呢就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先生早晨。 是，请讲。 是，我想讲讲呢这个施政报告啦。咁样呢，佢梗係嗰个内容梗唔好啦，冇料到啦，北方唔鍾意啦，北京唔鍾意，咁佢咪就要咁样压口啦。咁我就想问一下，点解我哋香港嗰、那个样样都系要靠呢、這个北京呢？以前未曾以前我哋好耐以前，咁我哋都系有咩嘢都系我哋自己香港解决㗎啦、我哋香港市民政府一齐大家努力咁合作解决。点解一回归咗之后样样都系要靠北京？咁你系咪矮化咗自己呢？我唔信我哋香港人冇能力，不过你为呢个疫症咁样冇得讲，但系如果你要搞好个经济咩成，你要搞好个疫症啊，搞民众我哋大家唔好咁撕裂，你梳理好翻我哋香港人嘅情绪，咁你就好易好啲嘢就好易做噶啦，我哋人民会好帮你咁样。咁你咁样成日矮化自己，仲有啊，佢哋自己北京咁多个大陆啊，咁多个城市收翻你香港之后，你样样都要问佢，佢人哋即系北京习主席系咪会觉得好烦咧？啊，你帮唔到，仲要成日点样上嚟烦我咁样？ 但譬如今次 呢样又要改， 今次疫症咧，会唔会有啲即系同其他地方都可能真系有多啲合作，咁先至经济更加快复原？呢个系咪比较充分嘅理由咧？即系押后个施政报告。 佢要咁讲，梗系可以啦。咁样合作梗系好啦。咁但你唔系下，我都觉得佢下下都系问北京，咁变得已经觉得我哋自己香港人咧就即系好冇用咁样，即系我哋嘅感觉系唔系几好受啊！我哋自己喺香港几十年啦，都唔系咁好受。咁啊，仲有你都系要搞好自己。你人哋先至幫到你噶嘛？你自己都立立亂，人哋點幫？譬如你個疫情都唔好，係啦，我樣樣俾曬你。你疫情都未搞掂，我想俾你啊！你人哋都我人哋想幫你，你自己都去唔到啦。 好，唔該曬陳女士。再聽到位聽眾啊，有陳太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係早晨。 早晨，陳太，請講。 係我咧想發表係關於公務員。而家要宣誓。我本身都係公務員，我都做咗13年。咁其實喺我哋嘅公務員。辞礼嗰时，就算我哋系翻工放，我哋都要必须出尽礼嘅。咁其实如果我哋违反咗呢个公务员入职咧，咁系一定有一个处罚。咁所以咧，其实我系好赞成呢个宣誓，因为我哋其实本身系已经系受紧呢一份政府出嘅粮，我哋亦都有一个叫做教育津贴、房屋津贴。就算是现在新入职的公务员也都很多福利。我不明白我们那些公务员那些工会又或者给了这些人叫做文件，我们从来没有收到。我无论现在现任入职或者是7月1日，我们是应该要效忠政府，应该要效忠中央的。所以我其实绝对是赞成这样的。 定義清清晰咧，而家佢話即係要擁護基本法啦，要效忠香港特區啊，要向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啊，呢啲清唔清晰啊？對於你嚟講， 即係其實係有問題嘅。我哋喺呢個時候呢個公務員規例，我哋一向都係有呢樣意頭。 嘅女子，亦都就算我哋而家放咗工，我哋都係受呢個教育。 Okay. 我係完全明白係有咩問題。 OK， 好，唔該曬陳太。陳太講到佢係公務員，佢就贊同呢一個最新嘅安排啦，即係公務員宣誓呢個。再請到位嘉賓啦，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嘅。早晨，梁酬庭。 係，早晨啊。係 啊，你點樣睇啊？即係而家話七月一號其實已經過咗噶啦，七月一號起聘任嘅公務員咧就要簽呢個聲明，話擁護基本法等等。最新安排點睇啊？ 嗱，我哋睇翻咧，即系话，成份文件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即系话你签一话唔签，其实里边嘅条文嚟讲咧，亦都系即系简单到冇人有，我都唔知道，点解敲晒锣打晒鼓，系嘛，就要签呢份文件？你只系尽忠职守。嗱，嗰份文件签嗰度咧，其中一个条文就写住呢样嘢嘅啫，即系效你系忠于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啦，吓、啊，咁。当然啦，前面亦都加咗啦，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啲字眼喺度嘅啫。嗱、如果你话我哋作为一般嘅公务员，我哋入嚟做呢份工嗰阵时候咧，其实呢个条文已经系有喺度噶啦。即系话你忠于雇主，你唔好话你去打政府工好，你出去做呢个私人行好，你都系会忠于你嘅雇主同埋忠于你嘅事业噶啦，系、咪？你話而家我哋要簽呢份文件，當然啦，我哋聽到咧，即係局長即係話對外嗰個宣稱啦，係嘛？即係話你要即係響簽咗呢份文件之後，如果你要違反呢、這個即係誓章嘅話咧，你可能有好嚴重嗰、那個即係懲處啦。因為裏面咧亦都牽涉到咧，即係國安法嗰、那個問題喺度嘅。咁但係喺呢一個問題上面嚟講咧，我哋睇唔到有乜嘢咧。即系话你系有啲街拉啊指引啊走出嚟话俾我哋听，你个即系我哋作为公务员，我哋嘅底讲嘢嘅底线咧系嘛？即系话你个言论咧，你有咩地方触及到即系话香港政府嗰个政策系嘛？而又导致到你又涉及到咧国安法，因为大家要理解一样嘢咧，如果你唔系有清晰嘅指引话俾同事听咧，即系话咩底线我唔可以踩到嘅话咧，你好难适从啊，无所适从啊，根本上嗱签份文一份咁嘅声明，根本上就我睇翻份声明真系简单到冇人有嘅。 所以其实佢系咪觉得你系咪觉得即系俾清楚呢啲指引，其实个声明嘅内容根本系冇问题嘅咧？ 嗱，声明嘅内容就冇嘢俾你睇嘅。只是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签去就 OK 的了。前面那段呢，签那份文件前面那段只是叫尽忠职守的。是不是拥护基本法。喂，这个其实你不用讲，我你都要做这件事，你作为一个雇员啱啱先。是不是咁但係如果你話基於咁嘅即係咁片面嘅条文嘅话，要签一份嘢嘅话，我相信唔係咁简单囉。系咪？你里边肯定有好多嘅指引或者啲条文上边你唔可以触及到嘅嘢咯。咁但系呢啲咧，你又冇讲出嚟俾人听噃。系嘛？ 你自己担心啲咩咧？如果个指引而家冇啦，而家冇个指引喺度啦，你自己担心会有啲咩问题咧？ 嗱，而家同事最担心嗰啲咧，嗱，我分为两个部分吓、第一个部分就系话咧，你新入嚟做嗰啲咧，你又无可选择嘅，系咪？你中意睇清楚嘅你就入嚟，即係睇见嗰个条件嘅你就入嚟，你唔中意嘅话你就唔好入嚟，就呢个就好清晰㗎啦，对于新人嚟讲係咪？而家问题呢最大嘅影响呢就係话嗰180,000公务员係咪？咁到头来你即係政府嗰个宣称就话你将来都可能係要签嘅，包括埋你升迁嗰阵时候你都要要签一份文件或者宣誓嘅，否则呢你就个前途就係咁先㗎啦。咁嗱，如果你要做到呢一个步骤嗰阵时候呢，而家好多同事就问我哋啦，喂，究竟政府想我哋即係做啲乜嘢呢？佢有乜嘢我哋係唔可以触及到嘅呢？係咪？因为打工啫，係咪？我唔即係唔打东家，我打西家，係咪？我喺出面，我同老板系嘛，老板唔中意我可以炒咗我系嘛，我唔中意老板我可以辞职系嘛，唔使噶，拍个啰柚就走得噶啦，系咪？咁但系而家唔系，即系我哋听到咧，即系阿局长嘅宣称嚟讲咧，就好吓人嘅，因为点解咧？你可能咧，你 你嘅言論或者你提出嘅嘢咧，可能同政府嘅政策有相違背嗰陣時候咧，你可能要負上刑責嘅。大佬，刑責就係最後你要坐監噶，係咪？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嚟講，喂，大佬，我打工啫，係咪？唔使去到坐監啊，我最多唔撈嘅啫嘛，係咪？咁但係你唔係喎，你而家話俾我哋聽咧，即係最後嗰個懲處嚟講咧，嚴重到係可以坐監，因為你違反咗國安法喎。 嗯， 係咪？ 公會又冇話即係接觸喺各方嗰度，會反映呢一啲問題。 我哋有一路都有反映嘅，我哋一路都要求咧，即係局方咧嚇、局長你盡快出啲指引出嚟啦，係嘛？大家都係想好想知道清晰裏邊嘅內容係講緊啲乜嘢，係嘛？咁你嘅公務員條例裏邊嚟講，喂，原則上你都要。一系增加，一系要修订啦，系咪？我哋公务员系受呢个公务员条例所管辖噶嘛，系咪？最好噶啦，你八字一字写出嚟，大家有个依据，系嘛？大家都唔可以违例嘅，系嘛？咁你做呢，即系作为政府，你一定要做到呢一步先得噶嘛，系嘛？唔系话净系签份文件，我头先我都讲啦，唔系咁简单嘅，你签份文件系嘛？我哋听局长所讲嘅话，其实你真系违反你好大嗰個後果噶，要承擔嗰個責任噶，係咪？ 頭先阿梁卓廷，你講到都驚簽個文件可能唔係咁簡單啊，啲字眼亦都覺得好含糊啊。呢、這、一個對於你哋嚟講，即係作為工會，會唔會日後可能喺發聲方面啊，或者為一啲公務員爭取權益方面啊，都會驚咗或者多啲猶豫，冇即係未必去到咁盡啊咁樣咧？ 哦，呢個肯定係會受影響噶。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係咪？今年市。政府喺嗰個薪酬啊趨勢調查裏面出嚟嘅結果，我哋公務員係應該要加人工嘅噃，係咪？咁但係政府咧，咁又基於可能好多個別嘅理由啦，又話：，我呢一次我都係跟機制嘅，因為機制裏面其中有一條咧就其他因素啊嘛，係嘛？咁好啦，咁我哋我諗相信絕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嚇、經濟上面嗰個考慮啦。咁佢動身，我哋唔加啦咁樣。好啦。作為工會嗰陣時候咧，嗱今年是好多會員咧 email 俾我哋，係咪打電話俾我哋，喂有冇搞錯啊？政府嚇、啊，即係明有個規矩喺度，你都唔跟係咪？咁、你作為工會嘅話，我哋係咪應該要上街啊？係咪要抗議啊？以前即係話佢嚇，即係減薪三嗰個6%，我哋都上街去遊行去抗議啦，係咪？咁今次點解我哋唔出聲咯？鵪鶉咁樣嘅，係嘛？我哋係咪應該都要出聲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即係將來可能係次次佢都唔跟嘅噃，係嘛？ 即係覺得有關係。 係啦，咁嗱，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工會上街嘅，係咪？咁你政府嘅政策定咗出嚟，我話唔加俾你嘅老婆，係咪？咁你而家都話俾我聽，你要求要加要行動喎，喂，你係咪對？即系政府个政策系相违背啊！ Okay, 你又犯规噶咯噃。 好，同阿梁秀婷倾到呢度。 做啊！ 同阿梁秀婷倾到呢度先差唔多啦，因为时间到。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啊，梁秀婷就系、是、我哋都曾经联络过咧公务员事务局噶，不过就话咧系未能够安排访问嘅。先头我哋听一节风暴消息先，跟住翻嚟千禧年代。 上午9: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60公里，即是在北纬18.4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与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环澜岛、长洲泳滩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60及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77及75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2，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浪卡而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在香港东南方同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朝早视察保安局启动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听取人员汇报应对热带风暴浪卡的情况，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措施和工作。张建宗感谢在恶劣天气下工作的人员，指他们坚守岗位，密切监察各区情况，以采取即时措施处理紧急事故。他又呼吁所有市民做好防御措施，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地方，以及留意政府就浪卡所发放的最新消息。香港交易所表示，由于八号信号在朝早九点仍然生效，证券市场包括沪深港通北向交易及衍生产品市场上午交易暂停。港交所亦都话，如果八号或以上信号或极端情况在中午12点时或之前取消，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将于下午恢复交易，并会在信号解除约两小时后的整点或30分开始交易。如果八号或以上信号或极端情况在中午12点时仍然生效，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全日暂停交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本港应该要考虑，即使有轻微病征人士，都需要强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私家医生亦需要配合，如果发现有轻微病征人士，需要要求接受检测。如果对方不配合，就可以将资料转交卫生署和警方跟进。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若果本港疫情不受控，到冬天时可能有几万人受感染，过千人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7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1，加元1.33，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56美元，卖出1,920.38美元。在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午九点，热带风暴浪级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即系北纬18.4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同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都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过去一个钟，横南岛、长洲泳滩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69、60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77和7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稍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 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港铁巴士线系服务暂停嘅，港铁嘅巴士服务暂停，铁路咧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渡轮方面，主要嘅渡轮咧都已经系暂停啦。巴士线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服务咧就维持正常嘅，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服务系维持正常。新巴城巴嘅 S 一。B5 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嘅日间巴士路线服务就暂停啦。九巴龙运巴士线咧，所有日间巴士嘅路线咧都系暂停噶。山顶缆车、电车、昂坪360服务都系暂停。路面方面咧，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降至50公里，每小时由100降至50。而主桥嘅快线中线就由100公里降至80。慢线就降至60公里，大家留意一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你想在香港做信託或公司服務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2020年10月13日，浪卡集港，天文台了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 林郑月娥宣布押后宣读施政报告，争取11月底前公布。 今年七一或之后受聘公务员需宣誓或声明拥护基本法。 习近平将出席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头先咧喺过去呢个几钟头咧，就同大家讲咗几个题目，包括咧就系话，寻日宣布咗啦，施政报告会押后，话要最快咧都预要去到11月底之前先至发表。咁啊，另外咧就系公务员咧，有关于即系7月1号或者之后咧获聘嘅公务员咧，需要宣誓或者作出一个嘅声明，系话拥护基本法嘅。各位点睇咧？欢迎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周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周先生，请 讲。我想讲讲就话林郑月娥押后呢个施政报告，但系香港啲国台报纸就话矮化自己被矮化。咁你中国系你香港系中国一个地方嘅一个地方， 系 咁你。点会系矮化？ 嗯， 矮化香港。 嗯，咁佢哋嘅意思系咪有啲话，譬如本身施政报告都系啲香港嘅内部事务，但系而家就要配合埋内地，系咪类似系咁样啊？佢哋 唔系配合嗱，依家因为未出咧，大家都唔知啊。 嗯， 你香港已经去到内忧外患，已经要俾钱嘅要使嘅啦，使晒使咗大橛啦。 嗯。 求得中央帮手找人来检验即是疫症那方面，但是那些人就说又说妈又说就没有人去验，搞到现在第四波又来了。 嗯， 咁你话仲可以点做呢？ 嗯， 咁嗰啲去投外国抵制香港嗰啲，嗰啲人佢哋又唔讲。 嗯， 咁而家上边唔系一定话要中央岌头我哋嘅即系施政报告，咁起码都寻求一个出路，睇下中央有乜嘢可以指示到啊，或者疫情方面帮到手啊。你好似派咗人嚟检验疫症，得个百零万人，又话又拎你啲 DNA 翻去啊咁样。人哋愛你啲啲把柄咩？ 周生有啲講法咧，就話即係如果先政報告係預期咧，即係聽日公布嘅話咧，可能有一啲民生啊、經濟措施可以快啲出到台，大家可以早啲享受到咁、反而唔使等。 主持， 嗯， 派咗3000多亿啦， 嗯， 咁你我哋身為一個普通市民，亦都知你話仲可以有咩期望咧？ 嗯， 因為你仲有可以點樣使啊？仲派？可以派得幾多錢呢 ？OK， 你而家我哋係要諗辦法點樣再去賺錢就有用啫。你話施個民生報告可以有咩再對大家都知啦，仲可以有咩錢派？ 好，唔該曬周生講到施政報告啊。頭先就講到話施政報告嗰樣嘢啦。咁其實咧，有啲人都尋日問到即係記者問嘅就係、是、施政報告問林太，施政報告係咪要得到即係習近平嘅指示咧？咁林太有個回應嘅就話咧，喺制定施政報告嘅時候咧，係呢、這個係屬於港府嘅內部事務啦。但過程咧必定咧係要同內地有一個磋商，這個、呢個咧就唔等於成份施政報告咧都係交由咧中央批准咧先至能夠公布啊。再聽到位聽眾。有陳先生，我早晨。 系早晨，系咪到我啊？ 系啊，请讲。 啊，头先嗰位公务员工会个会长啊，定系乜嘢？梁朝廷先生、 啊。梁朝廷系啊，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 吓、啊，总干事，佢讲嘅话咧，真系好无知，我都唔知点解佢会做到公务员工会嘅总干事。 嗯，你嘅睇法系点？ 公务员系乜嘢啊？公务员系服务社会嘅， 嗯， 系为国家，系为。香港服務的是不是公務員是一個不是一份普通的職業，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責任和有他自己的權力的、 嗯、 如果他只是說他、哦、我只是為了打份工的話，麻煩你不要去做公務員、 嗯、 即是好像做警察，你們做媒體或者是、香港電台，你們都是有一個責任去傳播一些正確的消息，不是去幫人哋傳播一些虛假的消息俾人哋嘅。 嗯， 公務員有佢自己責任。咁而家佢講到咧，公務員咧就係一份工作，一份職業，淨係去揾錢糊口嘅話，咁樣你個社會責任去咗邊度啊？你公務員呢個名去咗邊度啊？ 嗯， 點解你可以得到咁多公務員？人哋社會上普通職業得唔到嘅嘅權力啊？ 嗯， 仲有一样嘢，公务员 做咗陈生， 公务员犯法唔系代表佢唔可以，佢净系炒份。你普通公司、私人职业公司，你、嗯、譬如你犯咗公司炒，你炒咗佢。 O、okay, K， 都差唔多啦，听到阿陈先生嘅意见啦，听一次风暴消息先。 上午9: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随着浪卡移向香港西南方，本港的风向会逐渐由东北转为东至东南，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在香港东南方与浪卡有关的强雨带亦会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 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环澜岛、长洲泳滩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60及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77及75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和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日军偷袭珍珠港，日裔美国家庭首当其冲，纷纷被关押在美国的拘留营。 我们从来都没有犯过罪，纯粹是因为我们有敌人的面容和血统。 细估不到二次大战竟然是测试亚裔美国人对国家忠诚的一大考验。当时百持莫辩的日裔美国人怎做才可重获自由呢？历史二三事之亚裔美国人忠诚疑虑。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无论咧系讲紧即系施政报告嘅宣读嘅押后咧，或系公务员宣誓咧，呢、這个时候咧都可以请呢位嘉宾咧同我一齐倾嘅。有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早晨。 早晨啊， 早晨黄伟豪。咁啊，想问翻啦，先讲咗施政报告押后嘅宣读啦，呢个可以话系第一次系临时咁样宣布押后嘅。你自己点睇啊？ 我覺得就好意外啦，同埋我覺得亦都係冇乜需要嘅、 嗯， 因為即係特首自己講翻個原因就係話啊，即係突然間要同中央協調，咁要睇下中央咧做啲咩，我先至做。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回歸以嚟，其實香港同內地嘅融合啊，或者個互動都好緊密，咁即係唔係今時今刻先至發生。咁、 嗯、 所以我覺得咧就我覺得係破壞咗。即係我哋一個既有嘅傳統，就係等特首有個機會面對市民，講翻佢施政方針啦。特別我哋經歷咗一場疫症啦，一個社會運動啦。咁同埋我亦都係覺得令到香港處於一個好被動嘅方式，因為既然特首話喂佢要走上去中央爭取支持，咁第一就係話其實我哋覺得中央不嬲都支持香港㗎啦。咁第二就係話其實即使呢個步驟係需要嘅時候，佢都可以講俾香港市民聽佢心目中嘅施政目標係乜嘢，先至再去。争取中央支持，咁如果团结咗香港市民先去争取中央支持，其实个功效更加大啦。咁所以我觉得就令到香港好似好被动喺一个施政方面，咩嘢都要听中央指示先敢做咯、嗯。 但另一边嘅说法又话，可能啊齐啲一啲经济民生嘅政策可以即系齐全啲，先至一次个公布，咁样再听民意，会唔会反而就唔系你头先所讲话破坏咗过往施政报告话面对民意嘅嗰个情况？ 因為施政報告呢，即係如果大家有睇返，其實嗰個內容就好具彈性嘅。咁同埋我亦都相信有啲嘅政策未必細微到即係一定要中央去批准嘅。咁所以即使林鄭月娥特首話喂好重要嘅要同中央傾，咁我覺得亦都可以將佢嘅理念啦，或者一啲較為內部，因為香港始終都仲係一個兩制，有個高度自治，一啲較為內部嘅政策，譬如有啲政黨話我要派錢嘅。咁我纾解民困嘅，咁呢啲我觉得喺我哋嘅一啲嘅资源底下，其实都做得到，亦都好似唔涉及话同中央嘅关系。咁呢啲可唔可以公布咗先咧？因为佢如果等到11月尾咧，其实因为疫症对香港经济嘅影响咧，其实就好多市民未必等到嘅吓。 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即係正正咁樣係反映本身份施政報告可能都未必太多一啲民生嘅措施，咁所以就等齊啲啦。咁到時可能就會內涵更加豐富喎。咁 這個就是我們的擔心，因為其實大家看回林鄭月娥幾份施政報告，她第一份就搞得很長的，即係有網上版啦，跟住立法會個公佈版啦，咁加埋係比以往係即係差唔多係破咗紀錄嘅。咁但係佢舊年嗰份，因為嗰個社會運動啦，咁即係好多嘢都係唔係咁確定，就好短嘅嚇，甚至佢係電視公佈佢冇即係去到立法會，因為有示威佢走翻即係出嚟啦。咁所以我哋正正擔心就會唔會其實呢個特區政府係喪失咗一個即係施政嘅 意志啊，即係大家擔心就係話，喂，我好多嘢靠中央啦，中央支持我就做啦，中央唔支持我就等下啦，因為我又唔想即係得罪中央，或者我又唔想我嘅施政係同中央唔同。咁所以我哋比較擔心就係、是、其實原本嘅施政報告可能內容係冇乜嘢嘅。咁同埋可能特區政府亦都唔係好敢做任何嘅嘢，直至佢得到中央默許嚇。 嗯，而家個原因就係因為要即係十月即係下旬啦，就要上去北京同部委去傾啦，啲經濟嘅範疇要合作啊，要協調啊咁樣。但係始終喺施政報告前兩日先至公布咧，呢、這、一個做法你點樣睇咧？即係。 嗱、这、呢個咧，亦都係我亦都係覺得其實係一個好突然嘅，正如大家或者我頭先都講過啦，其實中央同香港嘅互動係好高啦，咁好多官員其實你知其實而家個資訊好發達，其實都唔使親身上去已經可以透過電話、視像會議可以溝通到，咁所以如果係突然到咁樣話要話我即係一兩日就終止咗佢，咁似乎我都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就特區政府似乎就自己信心不足，或者內容亦都係不足。咁同埋我覺得亦都有少少咧，係令到中央政府難堪嘅。咁、因為其實中央政府佢而家落嚟都係慶祝深圳40周年啫。咁佢又唔係落嚟同香港傾即係阿習主席啦，唔係同香港傾下香港嘅整體發展啊轉型。咁點解我哋要等埋中央等咁多樣嘢？香港自己唔可以有自己個發展方向，跟住再同下中央睇下點樣爭取支持，要同中央傾咗。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見到昨天特首林鄭月娥都有提過，其實今次就不是第一次押後施政報告或者褪後施政報告，過往有其他特首都試過的。你覺得這個說法或者類比又怎麼看呢？譬如說前特首董建華是試過押後去到3月公布，前特首梁振英也都試過押後到押後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預留充分這些時間去諮詢新一屆立法會議員。 嗱，過往嘅兩個問題啦，過往嘅押後咧，都係唔係咁突然嘅嚇，即係唔係話禮拜三公布，咁我禮拜一話俾佢聽唔得啦咁樣，即係冇個突然性係咁高，似乎係一個即係好意外啊，好突發性嘅，過往都係冇嘅，即使押後咧，都係一個安排，一個預早通知。咁同埋咧，押後嘅時候咧，過往亦都有啲較為我哋覺得係制度性或者係一個合理啲嘅解釋嘅，譬如過往啊，董建華特首押後嘅時候咧，就是、因為佢係新一屆政府，咁佢自己本身啦，即係大家如果了解下董建華當年嘅施政，佢本身亦都唔係政府中人，咁好多時咧都要多啲時間去摸熟翻政府嘅政策，同埋亦都係要同個新班子去磨合，咁所以佢就話：，喂，我需要多啲時間去睇下我管治理念啊，了解下政府運作。咁但係呢啲咁嘅以往即係較為合理或者制度性嘅原因咧，都係不適用於林鄭月娥身上，因為佢本身都係政府出身啦，對政府運作好熟悉啦，同埋佢亦都唔係講緊第一份施政報告，同埋過往你話喂有啲嘢變咗，我要了解多啲。咁我哋而家新一屆即係我哋冇新一屆立法會啦，立法會就順利即係延任一年啦。咁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嘅，咁所以過往啲合理嘅理由，我都完全係用唔着嘅，就似乎佢自己個人係好想。中央俾多啲嘢佢先至再公布呢份施政報告啦。 咁而家施政報告就即係決定有話延期啦。咁如果而家即係成日都話啦，有一啲民生措施係咪會成熟一項推一項啊？咁見到咧，尋日都有提到話，譬如法定假期嗰樣嘢嘅話，嚟緊一兩個禮拜有啲新公布嘅。呢啲對於公眾嚟講，你覺得會唔會都攞翻啲分咧？起碼真係唔係等到施政報告，有啲啱用嘅都會推出嚟先咁。 我諗施政報告嘅功效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好似逐樣嘢去數，咁我有1000樣嘢，咁政府做咗好多。其實施政報告咧，較多人比較着重就係話，可唔可以俾到香港一個新嘅方向？特別係我哋經歷咗社會運動啊、疫症啊，我哋嘅成個發展係點樣咧？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想睇到嘅就係話，究竟喺我哋嘅特首嘅帶領底下，香港係咪真係仲有一個可見嘅將來或者美好嘅將來咧？特別係 大家都亦都知道，而家中美嘅貿易戰好好嚴重啦，甚至有啲覺得係一個新嘅冷戰啦。咁香港亦都被孤立啦，因為即係美國係話香港係只係內地嘅一部分。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點樣去到應付目前嘅挑戰呢？咁所以我諗市民其實最想聽到嘅就係一啲宏觀啲、整體啲嘅施政方向，唔係話我多咗一項施政，多咗啲資源。咁呢啲瑣碎嘅嘢其實就不嬲政府都有公布嘅，唔使等施政報告、 另外有一個議題都想請教下黃偉豪教授嘅，就係、是公務員事務局咧就發咗通告，咁就話咧即係七月一號起聘任嘅公務員啦，咁大部分都要簽一個嘅聲明咧，係擁護基本法嘅。你點睇啊？係咪都會令到成個公務員團隊個向心力更加強啊？或者少咗呢啲批評政府嘅聲音咧？ 嗱，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好嚴重嘅，因為你會見到咧，本身提出最大嘅質疑就係公務員團體本身。而提出公務員呢一樣嘢，即係有質疑或者好保留嘅呢啲公務員團體，其實都係保守嘅，即係佢哋唔係一啲真係話喂，我好多人出嚟示威，或者我哋基本上係不滿政府嘅，我想投票反對呢個政府嘅，唔係呢批人。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宣誓嘅最大問題係咩呢？就係嗰個內容好唔清晰啊，嗰個結果亦都好唔清晰。即係所以令到一啲本身佢可能冇參與示威嘅，都冇心去反對政府嘅人咧，都係有個憂慮。而呢個最大憂慮咧，就係動搖到呢個公務員制度嘅根基，就話會唔會一個濫權嘅情況出現咧？因為佢係好籠統就話，喂，你即係要支持基本法啊，咁支持特區政府。咁但係咩叫唔支持咧？即係未必出嚟示威喎，亦都未必可能簽名反對政府喎，可能甚至會做到，同埋邊個決定你唔支持咧？個上級同下屬，同埋冇啲行為、啲客觀嘅標準咧。咁所以我諗而家其實就令到公務員咧就即係騰騰震嘅，因為最大嘅問題唔係話佢哋好多人想反對政府，而係話佢哋唔清晰嘅時候咧，會唔會一個濫權嘅情況出現咗，令到好多無辜嘅公務員咧係會即係受到政府嘅紀律處分，甚至解僱咧？咁所以呢個憂慮其實一定要釋除嘅。 多咗呢一啲限制，對於公務員做嘢啊，或者工會嚟講，有啲乜嘢影響？你覺得？ 嗱，我估計咧就會令到公務員嘅效率咧更加進一步降低嘅，因為嗱呢、這個即係何謂反對基本法，何謂反對特區政府咧，就冇一個好清晰嘅界線嘅。你話譬如我示威俾人捉咗，咁定咗罪，咁好清晰啦，有個好客觀嘅標準，有法庭啦。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夾硬政府推咗咧，其中一樣嘢就話公務員更加多嘢唔敢做啦。喂，我唔知呢樣嘢係咪反對嘅，或者佢唔敢作出決定啦，就事事都請示上司，要上司咧白紙黑字，甚至要阿聂德权白纸黑字话呢样嘢做得咁啊，唔系反对咁啊，签张纸俾我先咁做。因为做咗个后果冇人知道，同埋我亦都可能有啲秋后算账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我估计咧就会真系如果政府冇一个清晰指引而夹硬推咧，就会令到政府效率降低啦，同埋即系公务员人心惶惶，同埋亦都系令到佢哋好多嘢更加唔敢做咯吓。 仲有幾日未到啫，就想問一下，即係之前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都有講到咧，即係好難想象僱員同老闆對着幹，覺得擁護同效忠係天經地義嘅。你覺得公務員言論其實應唔應該有啲限制咧？ 嗱，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忘記咗公務員有雙重身份嘅，咁因為公務員除咗係公務員自己之外咧，咁佢亦都係一個市民嚟嘅，咁所以佢作為一個市民，咁譬如佢如果出年立法會投票，佢可唔可以投一啲反對政府嘅政黨咧？咁理論上其實係得嘅，因為其實公務員又好似係咪一個市民咁，都有雙重標準，佢亦都係一個香港市民嚟，咁所以劃清嘅界線，佢喺咩情況底下可以做一啲運用翻佢自己嘅個人政治權利，有咩情況底下佢公務員身份唔可以做咧？即係放工時間可唔可以反對政府咧？呢啲亦都要諗翻清楚，就因為公務員其實不嬲都有一個雙重身份噶。 Okay. 好，唔該曬黃偉豪。黃偉豪咧就係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嚟嘅。十點鐘之後咧，香港電台第一、第二、第五台咧，普通話台咧都會繼續聯播嘅。有咧盧家樂嘅一桶金，咁之後就會有吳美玲咧同埋葉宇波主持聯播節目嘅。聽朝早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